能够优势互补，是不是？而且有了这样的取长补短，有了这样的优势互补之后，好多的世界医学难题迎刃而解了，是不是？已经让大家对高血压病、对糖尿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是吧？那这个全新的认识是什么呢？哎，就是站在中医的角度，站在以人为本，站在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的角度，我们去来观察生命，我们去来感悟人生，我们去来观察、了解，甚至总结我们疾病在防、在治、在调养过程当中的失与得。那么总结来下来呢，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糖尿病别光盯那个尿糖，也别光盯那个血糖值，也别光盯那个吃东西和运动，实际上呢，和人的心理状态和人的情绪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养生是来给人养的，养的是人的舒坦，而后呢是数字指标的参考正常，都正常了，这就理论联系实际了，是吧？所以糖尿病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九字养生真经：养好心，大家要心情好啊，是吧？做什么事量力而为，能管的事咱管啊，管不了的事别逞强，是不是？哎，少生气，是吧？别拿人的错来伤害咱们自己，咱那不聪明，是吧？另外呢，情志有度，是吧？情志有度，这叫养好心。管好嘴呢，好多糖尿病的朋友一听我节目他乐了，哎呦，这个养生方法高啊，实在是高。说高在哪儿啊？糖尿病不忌口啊，特别那些已经饿得头昏眼花的，是吧？不敢吃水果的，不敢喝稀粥的。我说好了，都让那个给你们定这些清规戒律的医生让他们站出来给咱说个科学道理，甚至说哦，糖尿病不能吃甜的。前一段那糖尿病加脂肪肝的，我让他吃大参这玩意儿，徐老师那是甜的。我说怎么着，甜的是毒药吗？他无语了。他无语不行啊，我得让他明白。我告诉他，我说糖尿病不是吃糖吃出来的，但是有一遭，所有爱吃甜的的人都容易得糖尿病。啊，什么道理啊？哎，向《黄帝内经》求教吧。因为甘甜之味入脾经。为什么特别想吃甜的呀？不是甜的伤你身体，而是甜的可以养您的脾。五色五味入五脏，人特别喜欢吃甜味的东西，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说明这个人脾虚。所以小孩子为什么爱吃糖啊？啊，因为糖好吃啊，糖可以健脾。但是中医养生不忌口，这个不忌口不等于胡吃海塞，是吧？就像老夫子讲，是吧？儒家人过七十而不逾矩，这什么意思？说人到七十岁就得绑起来吗？不逾矩，不是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是吧？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人到七十不逾矩，从心所欲。说到七十岁他为什么不犯错误了？因为他活明白了，是吧？经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所以你让他犯错误，他没那个心情了。这叫什么？这叫自然天成。所以啊，现在好多人早晨起床得靠闹钟叫，那说明你的身体是很糟糕的。反过来呢，等您呢能够睡觉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哦，说明你和天地自然天时上合一了。好多人现在上厕所得吃泻药，那说明你也是有病，你老靠泻药只会加重疾病。反过来呢，等到你到了卯时就自己上厕所了，说明你的胃肠也和天地自然合一了。有的人失眠不吃安定睡不着觉，说明你还是有病，因为你身体的阴阳不平衡。天黑了我就想睡觉，天亮了我在床上躺不住，到点我就得上厕所，到点呢我就想吃饭。规律人生，这个规律不是小学生写的保证书，这个规律是天地自然的合而为一。那么反过来呢，如果你只是去按着保证书上写的去那么做了，时间久一久习惯成了自然，不是习惯成为自然，而是习惯把身体培养成天人合一。所以养生的方法，养生的食疗，养生的保健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外在的辅助，而真正的本质就是养的自然天成。所以糖尿病不忌口啊，想吃嘛吃嘛，因为吃啥都吃不出糖尿病来，是吧？但是呢，你就凉水喝多了也会把人喝出病来。所以什么叫饮食有节呀？哎，不是告诉你吃水果得使劲洗啊，洗不掉的农药得糖尿病，没那关系啊，而是告诉你吃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有一个节制。这个节制别跟别人比，跟你自己比。哎，你认为最舒坦的那就是个度，是不是？所以养好心叫情志有度，管好嘴呢叫饮食有节。所以糖尿病咱们吃水果干什么呢？吃水果可以化食啊。为什么让糖尿病的朋友饭后还吃大山楂丸呢？一个是甜味健脾，一个是呢山楂消积食，还可以把脂肪肝给化掉。那么糖尿病的人为什么让他喝稀粥啊？好的大夫说不能喝粥啊，粥是毒药吗？如果粥是毒药的话，那么坐月子的女同志为什么不吃包饺子吃烙饼，为什么要吃小米粥红糖水煮鸡蛋呢？现在这个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了，是吧？老外现在也懂坐月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外国人啊，那个女的生孩子之前哎呦身体棒棒的，结果生完孩子你再看啊，脂肪肝风湿骨关节变形。外国人都来中国学坐月子，这个不是说哪个老中医偏要教外国人的，这是外国人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养生，看到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啊，来学习的，是吧？我也在学习啊。有人说徐老师你跟谁学？我就跟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学，我跟百岁老人学，我跟那九十岁的老哥哥来聊，而且他们给我做证明了啊。前一段那四川成都那个九十岁老哥哥，哎，徐老师你讲的很入耳。我说怎么了？哎，和我做的一样。呵，我说呢，我得向你学习。为嘛呢？你92啊，我还没到啊。你是实践呢，出真知，是吧？我这儿呢完善理论，那我得向你学。你看，学、论、实践，不断提高的过程。那么糖尿病九字养生真经，最后一条叫动好腿儿。好多人误认为锻炼身体了，错了啊。什么叫动好腿啊？叫劳逸结合啊，劳逸结合。那么在这个动好腿这儿，我们把保健品和药物把它融进去， 劳逸结合，把保健品和药物融进去之后叫什么？叫制氧结合。制指的是治疗，氧指的是调养。糖尿病大量用胰岛素，糖尿病大量的用西药，就是把血糖值搞正常了，肝肾损害没有退路喽，药物性的肝硬化、肾衰竭，呵，那不是把病治好了，是把人治死了。反过头来呢，糖尿病调养，数值很高，人很舒坦，舒坦了一段时间之后，数值你不降的，你不降它自己就下来了，对不对？哎，这是什么过程啊？哎，糖尿病叫动好腿，适当的动来增加人的阳气，别劳累，累多了元气消耗了病加重。治是为了控制数字，别治过了头，低血糖也休克，过度运动消耗元气，过度控制饮食营养不良。所以治和养要相互配合，治到肾功不全你还不保护肾，到尿毒症的时候就治不回来喽。所以养治结合，哎，这就是糖尿病九个字却蕴含着啊糖尿病的五脏平衡之根。所以啊，高血压病我们分了三期是吧，一期高血压是可以治根的，二期高血压的冠心病阶段是可以养长寿的啊，三期高血压到了中风阶段啊是可以养生活自理是吧，养这个什么呢，不复发，养防脑萎缩。说那糖尿病能不能也给它分三期啊？啊，我们先给它分了三类了是吧，胰岛素消极怠工型的叫二型糖尿病，胰岛素罢工的我们叫一型糖尿病，胰岛坏死了受体都没了我们叫三型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所以这三型也代表着糖尿病的三个阶段。那我希望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啊，要给自己准确定位啊，早防早治早养早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年之计在于春，春之播种，种在雨水。博弈品质生活馆在大自然播种的雨水节气，为您今年的养生保健护航播种。3月29、30、31，博弈品质生活馆开启爱心播种活动，详情请咨询各专属店。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血压、心率、呼吸，它对我们生命健康、生命节奏、生命质量的影响。那今天呢，我就来说说这个体温啊，体温啊，你看这个中医十问里边就有这儿是吧，一问寒热，二问汗啊。问寒热是啥意思？哎，你看西医啊，他拿温度计来测体温啊，中医很少测啊，中医都问你，你是怕冷啊还是怕热呀，是不是啊，你是发烧还是寒战呢，你是出虚汗呢你还是不出汗呢，是不是啊，哎，这是中西的一个区别啊。所以在这个体温36项健康对照表这个登记当中啊，哎，我们就不要拘泥于测体温表，哎，我们就应该问一问啊，是怕冷还是怕热，是吧。那怕冷怕热对生命健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呢？你看，我们常说呀，中医治病先别阴阳啊，不分阴阳伸手辨错。哎，你看中医辨证有阴阳辨证 是不是啊？五行辩证，八纲辩证，那么这个阴阳辩证是辩证的根本，是不是？什么叫根本呢？说男的女的你还没整明白，你给人治什么病啊？是不是啊？哎，一样的道理啊。那么阴阳啊，中医说啊，畏寒怕冷为阳虚，是吧？阴虚生内热，五心烦热为阴虚。所以阴阳啊，它是中医辩证的一个总纲。哎，这个阴阳是千万不要弄错的。那听起来阴和阳好像很简单了，实际上非也。因为现在人呢，这个生活复杂，乱吃药，乱打针，生活不规律啊，特别是什么值夜班的，是吧？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阴阳都已经错乱了。所以在这个错乱的阴阳环境条件下，把人体内的阴和阳就给搞乱了。但是从咱们养生的角度来讲啊，就是你的是怕冷还是怕热，是吧？那这个冷和热期间又有真假虚实，是吧？你比如有不少人是吧，说我手脚发烧，是不是啊？睡觉呢不能放被窝里头，得天天搁水泥地上拔啊，身体搁凉水泡，是不是啊？有的人说哎呦这是热症，是不是啊？赶紧得给吃泻药，吃去火的药吧。你看他就不问根本啊，他光问手脚，他不问根本。手脚是末梢啊。我说那要是天凉了呢？哎呦，天凉了我还怕冷，就是手脚是烧的。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真寒假热的病人，是吧？那有人又说了，你徐老师凭什么说真，凭什么说假，是吧？哎，这个咱们得遵循中医，遵循呢中医这个启蒙读物啊，黄帝内经的宗旨，是吧？元气为根，五脏为本，四肢百节为支节，是不是？你根本得分清了，是吧？哎呀，买个房子啊，十几万买个房子，花几十万装修，是吧？结果那房子呢，那个钢筋混凝土里边用的是竹竿，装修没多长时间，房子漏水，墙掉皮子，是吧？哎，你装修钱花的挺多，但你买房子钱，你买个豆腐渣工程啊，是不是？哎，就像那个化妆，啊，好多女性爱美化妆，你那个门面工程你搞得再好，啊，嘴唇抹得通红，小脸抹得漂白，做手术眼袋也抽了，其实你哪知道，是吧？白粉下面藏着的是一只黑脸，为什么黑？肾精亏。口红下面藏着的是一个白唇，为什么白？因为贫血。抽完了眼袋，你哪知道是脾虚，那是卧云，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好多中医要求病人来看病啊要洗脸，是不是啊？把你那些脂粉呢，那些障眼法去掉，我要看你五脏六腑的真容颜，我不看你勾装，是不是啊？化粉抹出来的那个假颜色，知道吧？所以不少老爷子老太太，我们吃保健品吃的，哎呦，不像八十岁，是吧？顶多像七十岁，你凭什么这么说呀？哎，是五脏的颜色，五脏的气血精神在容颜上的焕发，那个是真的年轻啊！你化妆化出来那是假的啊！所以说我们说体温是吧，你是发烧你还是怕冷，有真有假，是吧？哎，那么这个真假一定记住， 以内脏为本，以感觉为辅。所以我说呀，手脚发烧的，你别踩冰凉的水泥地，也别拿冷水泡，小心泡出风湿性关节炎来。说那我怎么调治啊？用红花盐水来泡，要是热水。你为什么会烦热？真寒假热，寒极而热，你那个热是淤血了，是不是？哎，就像老太太便秘，你给吃泻药，吃跑肚拉稀，泻的脱肛，腰椎间盘突出了。泻药吃的年头久了，得黑肠病。他老太太为嘛便秘？他是虚了，肺气虚没有魄力，是不是？脾气虚没有运化的能力，健脾益肺，放屁带响，你看他还便秘不？是吧？所以泻药，哎，它是治不了便秘的，它只能除实火。有真的实火的你用泻药，没有实火的老用泻药跑肚拉稀，给老人拉的腰椎间盘突出，胃下垂肾下垂，拉的中气下陷，哎，所以乱用药害死人，是吧？别管中医西医啊，都有庸医，哎，都有庸医，这得说清楚啊。所以刚才说了这个真寒假热，本子里边是阳虚的，却表现为发烧，怎么办？红花盐水，红花把这瘀给你化了，盐水把这虚火给你去掉，叫引火归元，是不是？哎，那么还有是吧，还有你像那个晚上失眠，是吧，晚上失眠是吧，睡着了就醒，有点动静就醒啊。好多人说，哎呀，我阴虚啊，我阴虚什么？阳虚不能把门啊，要吃桂附地黄丸，哎，别老吃那六味地黄丸，吃多了吃寒凉了，是不是啊？六味地黄丸是调女性更年期的那个五心烦肉，是不是啊？调那个阴虚内热的啊，所以这个不要错用药乱用药啊。说完了这个寒热之外呀，我还想多说两句啊，说说这个发烧的问题啊。因为说体温咱就得说发烧啊。前不久有老太太是吧，啊，说我发烧啊，啊，我发烧，我发烧，你测体温多高啊？哎呀，测体温36.5，哎呦，我说36.5正常体温不发烧啊，哎呀，我就感觉热啊，大夫就给我开那个退热药。哎，我说你是糊涂病人碰着糊涂大夫，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一测体温是正常的，而人感觉这个烧，这个是假热，哇，这个不是真的发烧了，这是什么？那是消耗的内热，所以发低烧不是好事儿，肺结核的，是不是啊？贫血的，这些消耗的病人他都发低烧，是不是啊？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孩子生理期的发热，小孩是吧？长能耐了，啊，会说话，发一次烧，是不是啊？这个会爬了，会翻身了，发一次烧。是吧，长个的时候也发一次烧，没什么了不得的。烧不到38度别给乱吃退烧药。啊，为什么发烧？有火力啊，是不是？什么叫变化呀？啊，什么叫变化呀？啊，咔嚓一声劈雷响，劈开了石头，孙悟空才蹦出来。是不是？你没有这场惊雷，你说你那个石头怎么迸裂呀？猴子怎么蹦出来呀？所以它得有个变化周折，是吧？所以发烧这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小儿偶尔发烧没什么了不得，别大惊小怪乱吃退烧药，是吧？所以经常有点病，体内啊进行一下军事演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尤其这年头人多脆呀，30几岁咔嚓说没没死了，什么原因？猝死，心肌梗塞。他为什么这样？内脏空虚，是不是？哎，往往表面上很强，而内脏却很空。哎，所以人养生不是养胳膊腿儿，我到健身房练出肌肉块，不是， 是养什么呢？养你晚上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自然醒能起床，是不是啊？抬腿就能走，哎，倒头就能睡，张嘴就能吃饱吃香，心情愉悦，你这才是人的健康长寿的保障，是不是？所以发烧啊，中医是这么认为的啊，是正邪交搏的结果。什么人发高烧？你正气足人，你才能发高烧，是不是？而西医呢，往往把发烧当成是体内的什么呢？这个免疫变态反应啊，当成人体这个免疫机制出问题了，所以盲目的退烧，哎，和是不是要利用发烧来康复治疗一些疾病，哎，这是中医啊和西医的一个交锋的地方，啊，一个差距的地方，是吧？那么我们就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啊，谁对的谁对的听谁的，是不是？哎，那小孩高烧老不退，你也别说啊，徐老师说高烧好，我们就不打针，挺着，挺成脑膜炎了，你来找我，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是不是？哎，所以这个要把它闹清楚，啊，把它闹清楚。啊，这是给大家讲了低烧，肾经消耗，是吧？久病体绕之人，哎，高烧是元气足，正邪交锋的结果。啊，原来老低烧啊，最近发一两次高烧，我说没什么了不得的。啊，是啊，从发完那两次高烧之后，哎，这身子骨强了，啊，原来低热也没了。你看，哎，所以说呀，你用正确的养生方法，人就往好了方向变；你用错误的养生方法呢，是不是啊？有不懂养生的，早晨偏喝一大碗咸盐水，你不想喝出高血压来吗？本来体质寒凉体质。还喝那个芹菜汁降高血压，你不想喝的解肠炎跑肚拉稀吗？对不对？所以偏方这东西别乱用啊，别乱用，是吧？手烧的脚烧的凉，肺的阳气虚；手心脚心凉，脾胃的阳气虚；胳膊肘腿腕子往下，肝的阳气虚。说凉啊，都凉到什么呢？波膝盖往上了啊，是不是？凉到前胸后背了，哎呦，命门火衰。说阳虚怎么办？说我们插电褥子，那不行，是吧？肾为人的先天之本，所以阳虚要补肾，哎，要补肾。条件好的，我们吃冬虫夏草；条件不好的，吃中成药，吃中成药，是吧？哎，泡脚呢？哎，红花生姜，是吧？说我们暖，往哪儿暖呢？是烤脚啊，还是烤后背啊？哎，暖腰。你家里做饭的火苗往锅底上燎，不能往锅盖上燎，对不对？哎，所以啊，烤腰、烤小腹、烤屁股，哎，这都是暖人的寒凉体质的方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年之计在于春，春之播种，种在于水。博一品质生活馆在大自然播种的雨水节气，为您今年的养生保健护航播种。3月29、30、31，博一品质生活馆开启爱心播种活动，详情请咨询各专属店。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生命的四大指征啊，你住过院的朋友都知道，你病历本上头四条：血压、呼吸、心率、体温。你这四条都有，人是活的。这四条没一个，哎，人就什么呢？神游天国了，对不对？哎，所以活着你就得有生命四大指征。今儿呢，咱们就接着往下来啊。基本信息说完了，咱们今天讲元气，是吧？营养医学和元气有什么关系啊？ 哎，我天天跟大家讲，中和西，哎，中医和西方医学对营养的认识是不同的。那外国大夫只知道营养就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钙片，他只注重物质。哎，中医不一样，哎，中医营和养它是两个事情，是不是啊？哎，营指的是营血，养指的是调养。元气，元气是人生命的根本，是吧？元气打哪儿来呀？啊，禀受于先天父母，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家有个政策，叫优生优育，后面又跟了一条叫晚婚晚育。啊，什么叫优生优育？是吧？你身子骨好，人聪明，你生的孩子健康聪明。你身子骨一身的病，你生的孩子体弱，是不是啊？哎，完了呢，你这个文化不行，或者说智力不行，哎，你生那个孩子，还有那个喝大酒的，你人再聪明，你喝大酒生那个孩子啊，痴傻黏泥，是不是啊？哎，所以优生优育。那为什么还要说那个晚婚晚育呢？其实啊，你看人进入青春期，是吧？哎，他其实就能生孩子了。那早婚生的孩子，他气血不足。那个晚婚晚育，晚到什么时候？前段时间有个女同志47了要生孩子，我说她还能生了吗？啊，月经都紊乱了，都更年期了还想生孩子？我说你，她说我不响应国家号召晚婚吗？我说你不够晚。你争取80再生那才叫晚，对不对啊？当然这是玩笑话啊，晚过了头不行啊，晚过了头不行。所以说你像国家这个规定啊，咱们医疗这个指标啊，女的35高龄产妇了，是吧？所以女人生孩子的黄金年龄啊，28岁是吧？啊，男的呢，男的生孩子黄金年龄呢32岁啊，32岁，是吧？你再晚，女的别晚过35，实在不行了，你不能晚过42，再晚不好，啊，男的呢？男的一样道理，是吧？男人的黄金生育年龄刚才说了是32岁，啊，那再往后晚一点呢？40岁，是吧？再晚一点呢？48，尽量别晚过48岁，是吧？说这讲生育讲什么呢？讲元气，讲先天之本的元气。所以这元气啊，禀受于父母。那元气既然是先天的，禀受于父母，说那得了，咱们后天也别养生了，都靠父母得了，对吗？不对啊，三分天注定，哎，七分靠打拼。你记住啊，你那元气啊，爹妈给的，就是那30%。你能活多长时间，寿命，你活得健康与否还是多病，是吧？你这人有没有能力，注定平凡一生，你还是轰轰烈烈叱咤风云，是吧？有70%，30%是先天的，70%后天。哎，所以为什么有狼孩啊，生孩子狼叼去了，是不是啊？跟狼生活十几年，那变成狼了，狼人，对不对？哎，哎，所以环境创造人本身，是吧？说不对呀、啊，人达尔文进化论说劳动创造人本身，是不是？劳动的环境，是吧？你跟狼一起劳动，那你就变成狼，是吧？你跟人在一起劳动，你跟科学家在一起劳动，那你最起码是个。是不是、啊、助理科学家，是吧？是不是、啊、所以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这很重要啊。这是把元气的先天和后天分开了。下面落实一个定义啊。元气 吃药补不了。啊，现在有很多中药，是吧？很多保健品，是吧？都打着补元气的旗号，是吧？补得了吗？补不了，是吧？那后天影响着元气的70%呢？啊，你吃药补不了，我们吃什么补啊？不是吃什么，是吧？是吃饭、睡觉、走路、心情。哎，所以元气是在这儿补进来的，而绝对不是哪个药补元气好，那都不对，是不是？哎，那么他为什么能补元气啊？因为它不是药，是不是？它是葡萄的籽，按中医说它是种子，哎，种子是补阳气的，是吧？神农本草经对葡萄的记述，是吧？常识可以让人身轻体健，哎，为什么身子感觉轻就啊？为什么到老了头重脚轻啊？哎，就看你有没有元气，哎，有没有元气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元气三件宝，吃饭、睡觉、走路，是吧？那么五好老人呢，啊，又加了一个排便和心情，哎，所以这就正好构成了影响元气的五件事啊，影响元气的五件事，是吧？哪条是吃药？没有一条，是不是？哎，那么我们今天就说这第一条，民以食为天，我们就先说说元气和饮食之间的关系，是吧？我只要一说饮食，好多人就拿起笔来了，支棱起耳朵了，快点说，什么偏方补元气？啊，记住啊，吃粮食补元气，吃种子补元气，啊，就这么简单，哎，但是吃了就补吗？不一定，啊，它还分你怎么吃，啊，还分你怎么吃，是吧？什么心情去吃，是吧？你看我讲那胃肠道疾病的时候，我讲过，生气别吃饭，吃饭别生气。你带着气吃饭，你那粮食是好东西，但你堵着气吃，它变成毒药，哎，人就会得病，哎，人就会得病，是不是？所以饮食不光取决于你吃什么，还取决于你怎么吃，什么心情去吃。民以食为天，啊，食为天。那我们到底吃什么呢？啊，有的人说吃什么补什么。吃什么补什么，有没有道理？有。哎，但是呢，在五脏当令的季节，最好不吃这个季节当令的动物内脏。哎，防止啊这个动物内脏的死气伤了你的内脏。比如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像这羊肝、鹅肝，哎，这对小儿的夜盲症，是吧？老人的巧盲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哎，确实有吃脏补脏的好处，但是春天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春天是人的肝脏的脏腑系统来值班，叫当令。那你吃了这个动物的肝脏，你不能吃活肝吧？都是把动物宰杀之后吃的那死肝，你是炖的，你是煮啊，你是煎的，是吧？哎，那就容易把这个肝的死气伤了人的内脏。所以呢，中医养生说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而冬不食肾也。而反而呢，用普通的食补啊，尽量不要吃内脏，要错开季节去吃。这是第一个要给大家说的常识。那第二个要说的啊，说吃啥补啥，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我们最近给大家讲营养学，是吧？也听到不少这个听众朋友啊，信息回馈回来啊，说哪个大夫让我多吃点什么，是吧？这个我们不敢苟同，是吧？偏食本身就是病，那么为了不偏食，我们就要均衡饮食。 现代营养医学对均衡饮食的概括，首先叫荤素搭配，是不是啊？这和一些江湖游医的啊，把老百姓都当成和尚改吃素，是不是啊？哎，就形成鲜明对比，是不是啊？所以有的人呢搞奇怪，养生不是搞奇怪，是吧？我记得前年有人搞养生，是吧？怎么搞啊？喝尿丸，好家伙，上了中国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焦点访谈了，是吧？后来一些专家也出来辟谣，是吧？说这喝尿养生啊，这是源于古代。但是你喝尿养生有风险，万一这个人有病，而你喝着尿你也就得病了，而且尿就是废物垃圾啊，所以喝尿养生有一比，比成什么呢？就和那个秦始皇吃仙丹一样，长寿不知道啊，但是肯定中毒是一定的，是不是？哎，所以养生啊，别搞怪啊，别老想标新立异，我们应该还是返璞归真，沿袭传统，是不是？那么食疗大家一定要明白，人吃食物，反过来呢，食物也吃人。那什么道理啊？多吃多占，提前完蛋，得糖尿病啊！啊，所以人这一生啊，你吃的饭是有数的，是吧？你年轻的时候多吃，你到老了吃不了，得糖尿病，你就得控制饮食。你少，小的时候呢，你少吃，你吃点苦，你到老了你有胃口，什么东西都吃不够，是吧？所以老一辈人常讲，啊，说这一代人呢难长寿。啊，说的就是这一代年轻人，为什么呢？没吃过什么苦，是吧？尤其是什么80后、90后，生在蜜窝窝里，是吧？你包括我们看现在这百岁老人，凭什么过100岁啊？你以为，是不是啊？平平安安就100岁啊？非也，是吧？老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不是啊？这个人他也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人能长寿？打小吃过苦的，受过历练的，哎，到老了他长寿。反过来了，蜜窝窝里长大的，稍有个风吹草动，咔嚓夭折了，是不是？那么食物也在吃人，为什么呢？你吃的过多，富贵病那不就消耗你吗？是吧？所以呀，饮食一要荤素搭配，不能偏荤，也不能偏素。啊，二呢，粗细搭配。啊，粗细搭配，你不能一味的吃粗粮，也不能说我老吃精米细粮，粗粮不吃不成，掺着吃，是不是？再者呢，你别老盯一个土豆，老吃土豆，别的不吃也不成。还有营养均衡，啊，还有营养均衡，关键要合了季节，啊，吃应季的水果蔬菜，别吃反季的。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呀，西方营养医学就是吃维 C， 吃钙片，吃维生素。他不知道，真正的现代医学的营养医学，除了吃营养物质之外，还要吃季节。所以啊，我们吃冬虫夏草，你吃什么呢？你吃的是冬虫夏草的虫草蛋白、虫草多糖，对不对？哎，啊，说五谷为养，人要吃种子。人现在干吃饭没精神怎么办？我们吃长白山野生葡萄的葡萄籽。啊，我经常给大家开玩笑，我说喝葡萄酒抗动脉硬化，年轻人还行，老年人要是喝葡萄酒抗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没好，先喝成酒精肝了。所以养生要看含金量，啊，养生要看含金量，是吧？那么饮食，啊，饮食，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个呢叫五谷杂粮，一个呢是水果，一个呢是蔬菜，一个是禽蛋，它要做到一个均衡，啊，均衡。那么食五谷，它补养的是我们的骨气，是不是？什么叫骨气啊？啊，说侵略者一来了，当汉奸了，没骨气，软骨头，是吧？啊，为什么说软骨头啊？因为阳虚。啊，阳虚，生命没有战斗力， 是不是？你包括现在这男孩子是吧，好好的孩子给烫个头啊，我说这是丫头啊，这不是小伙儿，哈哈，给小伙子烫个头，扎个耳朵眼，抹个红脸蛋儿，是吧，再穿个大裆的裤子，好了。我说你这是养儿子呢还是养闺女呢？哎，这么点好看，人韩国人都这样啊，韩范儿啊，韩范儿就是把啊小伙子那血气方刚的劲儿都整没他，都整成大闺女。我说完了，没骨气了，是不是？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道理啊。天是什么呢？钱。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就是天道。所以男孩子他就得有野性，他就得有血气方刚之性，这样他能才健康的成长。反过来呢，你如果把男孩都培养的跟小闺女似的，都听话啊，都妈妈的大宝贝二宝贝，完了啊，这孩子没法正常发育，是吧？最起码将来结婚生不了孩子，不孕症。为什么？种子不成熟啊，种子不成熟，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吃食物不光是为了活着，我们吃食物要遵从天道，是吧？你包括现在有减肥的啊，说我一天呢不吃饭啊，光吃水果，光吃菜，是吧？这也是一个病态啊，这也是一个病态。会得什么病呢？轻者得胆囊炎，是吧？重者呢？重者得厌食症、抑郁症，甚至呢有自杀的倾向。人吃五谷杂粮，吃的是种子，种子它有阳气。人老没有阳气的话，就会胆寒。啊，就会胆寒，是吧？就会心寒，是不是？其实人活的是什么？活的就是个心气儿，是不是？哎，人有心火，人就有志向，人就有欲望。回过头来，你说我心脏都拔凉拔凉的了，说天天呢吃饭不知道香，喝酒不知道辣，唱歌不知道乐。是不是单位给发奖金都不知道高兴？告诉你，就这样的人，无欲无求的人，没有欲望的人，离死不远了。为什么？没有心火了，是不是？那反过来呢，心火比较盛的人啊，说这人呢干活不要命，你凭什么不要命？是心火在烧着呢，是不是？还有的人是吧，为了做一个工作啊，为了搞一个项目，几天几夜不睡觉，那眼珠子熬得痛红，指什么熬的都是心火。所以心火是人的欲望，人只有欲望，人才有活的希望。如果人这心火灭了，人的心神也灭了，是吧？所以说呀，人到底要不要有欲望？没欲望就死了，欲望太强呢又活得拧巴畸形。说那怎么办？谁来平衡一下啊？哎，你看我们的老祖宗，是吧？或者说我们说天地造万物啊，天地造人，人这个灵气啊，啊，心这有一把火，是吧？为了让这火不把人烧死烧坏了，人还有肾内什么呢？一盆水，是吧？这盆很大啊，很大。所以啊，健康的人有欲望，又能呢节制这个欲望，是不是？哎，那病人呢是没欲望，或者有欲望控制不住，那都是肾出了问题，肾水耗干了啊，肾水耗干了。所以养生养到头来养的是什么呢？就养的是心脏的一把火，肾经的一盆水，这水和火平和了，人就健康长寿，有生活奔头，但是又不能太执着，这就是生活啊。那这心火和这肾水靠什么来的？是吧？为什么说中国人比那老外都聪明啊？啊， 黄帝内经上说叫识古者慧啊，说我们中国人特别智慧，是吧？那智和慧它是有区别的，是吧？智者叫急中生智啊，急中生智，是吧？所以智呢它是小聪明，说这孩子啊特机灵啊，这都是小聪明，是吧？那慧呢，大家注意了，慧是有心的啊，慧呢是大智慧，叫静能生慧啊，静能生慧。那为什么吃这个五谷杂粮人就长智慧啊，是不是？哎，因为吃五谷杂粮它补的是种子，这种子往哪儿补啊？这种子一分为二，一个是往肾上补，一个是往脑上补，是不是？哎，那么中医又说呢，人的心为人的君主之官，脑为人的神明，所以往脑上补就是补心。为什么得脑萎缩的人傻了？心脏放完支架，心脏装完起搏器的人眼睛发直，反应慢呢？都是心神受损，是不是？所以中医说叫心脑同源，心脑同源。我心里怎么想，其实就是我脑子怎么想，这是现代医学对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一个关联啊。而从中医那儿讲呢，其实心既是脑，脑既是心，而这脑呢它又由肾所主，对吧？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啊，是吧？说这脑髓一会儿又心主，一会儿又肾主，徐老师你是不是讲糊涂了，还是这中医黄内经闹糊涂了？其实一点儿也不糊涂，是不是？啊，那你是你爹的儿子，你又是你儿子他爹，那你到底是爹还是儿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双重身份，我们又是爹的儿子，又是儿子的爹，对不对？承上启下，是吧？所以中医说五脏就是这样的，他没有明显界限，是不是？他不像这个西方医学做手术，把这个器官零件嘎出来，一嘎的一块往这一放，就这儿，不是。所以中医都是你中柔我，我中有你，是不是？这脑髓既由肾来生着这个髓，这个髓又掌控着心神，你看相辅相成。所以什么叫心肾相交啊？心肾相交人就你特机灵没傻，反过来呢，你得老年痴呆症了，是不是？尿裤子都不知道了，回家都不知道了，是不是？老跟小孩一样，你怎么着了？心神已经涣散。你再一拍 CT， 好家伙，